大家，哎，仔， 大家还没走。 仔，广东话仔，喺度，大家喺度。那上次我开始教你们一招一切是第论，所以今天我也。还是用一切是第论的说明来教你们，这样你们可以，自己参考，这样比较好。 咁同上次一樣啦，都係用瑜伽師理論嘅說明去做呢個說明嘅。咁大家可以自己翻去參考。 那。上次我开始讲，依照一切是第论，有五个国事，有一定要了解。在修行的过程，有五个国事，我们要处理它们。 咁上次有講過啦，就係根據瑜伽師理論咧，由修行入面有五個過失，我哋要處理嘅。 谁处理他们？ 邊個處理佢咧？ 一切是第论教，那个处理无国事的要素叫他端性。 呢個瑜伽師理論話處理五個過失嘅呢個因素叫斷行。 那上次我们已经开始讲，第一障碍为第一国事为懒惰。 第一，我哋已经讲过啦，就系懒惰啦，呢个过失。 这个懒惰，佛教里面叫懈怠。 喺佛教入边，懒惰喺叫懈怠。 其实我们还有苦，因为懈怠一定要了解。 其实我哋仲有苦，系因为懈怠。 现在的人很容易懈怠， 而家嘅人好容易懈怠， 因为我们的生活跟以前的人不太一样， 因为我哋嘅生活同以前嘅人一样。 以前的人生活很简单， 以前嘅人生活好简单， 因为生活很简单，所以心也很简单。 因为生活简单，所以心亦都简单。 因为心很简单，所以比较快乐。 因为心比较简单，所以心里都比较快乐。 依照即事论入修行的过程的条件为少欲， 依照趋势论咧，入修行嘅过程就系少欲、 习住， 喜足、 少欲习住。 少欲、喜足。 以前的人。 以前嘅人。 少欲习足比较明显， 少欲喜足比较明显。 因为没有那么多东西，周围现在都是很多东西，已经数不清。 因为周围咧冇咁多其他嘅干扰，其他嘅嘢，咁而家咧现代人咧周围嘅嘢已经数不清啦。 我们的那个 mass communication 都是鼓励我们找快乐在外面。 咁我哋呢個龐大嘅呢個溝通啊，咁都係鼓勵我哋去周圍去揾呢個嘢去做。 有新的车子，这是快乐；新的电话，这是快乐；新的房子，这是快乐；新的老婆，这是快乐。我们的 mass communication 都是依照这个道理。 咁我哋認為呢個新嘅老婆、新嘅車、新嘅房屋都係快樂嘅。咁我哋呢個媒體咧，都係去宣揚呢個道理。 那佛教是讲少欲就是快乐，习足就是快乐，那看法完全不一样。 咁我哋佛教講少欲喜足就係快樂，咁睇法完全唔一樣啦。 我们没有信心，那就不会了解，怎么少欲跟习足会变成快乐，没有办法。 我哋冇信心就唔会明白点样喜足同小足会变成快乐。 所以来处理懈怠，上次我们有讲过，条件是我们有心情，我们有圣洁。 咁所以嚟处理懈怠咧，条件就我哋有信心同埋圣洁。 这个圣洁我们也有讲过，是因为我们有奔到苦，如果没有奔到苦，我们没有圣洁，解脱苦。 呢个圣解就系因为我哋有接触到苦啦，如果我哋冇接触苦，我哋就冇办法去解脱苦。 依照佛法，苦是因为多多欲。 依照佛法咧，苦系因为好多欲。 因为多多欲，所以没有喜足。 因为好多欲望，所以冇喜足。 所以心呢，好像野马，一直跑跑跑跑跑。 所以 个心咧，好似一只野马，一直喺度跑。 因为跑，所以不安。 因为跑，所以不安。 所以第一要了解安，心安，这是真的快乐。 所以第一要了解嘅就系心安，先至系真嘅快乐。 了解心安是真的快乐，那就是信心。 了解心安系真嘅快乐，呢个就系信心。 心不安就是苦。 心不安就系苦。 心乱就是苦。 心乱就系苦。 心乱因为多余。 心 乱系因为好多欲望。 因为多余不会喜足。 因为好多 欲望，所以唔会喜足。 所以我们跑来跑去，跟猴子差不多。 咁所以我哋跑嚟跑去同呢个猴子差唔多。 其实我们依照科学，本来我们就是猴子，猴子心，很明显在我们的心科里面。 咁依照呢个科学咧，其实我哋就系猴子啦。咁猴子嘅性咧，喺我哋嘅心入边好明显。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是猴子；从宗教的角度看，我们是天人。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自己要了解。 咁从科学嘅角度，我哋系猴子；从宗教嘅角度，我哋系天人。咁边个系啱，边个唔啱，我哋要了解。 在我们的心里面有猴子，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天人，我们的心里面全部都有。我们有当过所有的动物，我们有当过所有的昆虫，我们有当过所有的天人，我们有经过地狱很多次，那些都长在我们的心里面。 咁喺我哋嘅心入边都系猴子，都系天人。咁我哋又做过无数次嘅天人啊、恶鬼啊、昆虫啊、地狱啊。 所以心一直包包从，天人的界到地狱界。 咁所以天一直呢个心一直喺度跑，由天界去到地狱。 在第一阶，在第一阶要解脱苦。 喺地狱嗰度要解脱苦。 在天人阶要欣赏更多。 喺天人嗰度要欣赏更多。 那心呢？怎么能够安下来？ 咁心点样可以安下来？ 在所有的阶里面，一直在找找。什么快乐？ 在所有的界里面一直在找什么快乐。 不过找不到快乐，因为那些快乐都是无常。 但是找不到快乐，因为那些快乐都是无常。 所以开始想。 所以开始想。 开始想，那就是信心。 开始想就是信心。 我们是这样，因为有因缘。 我哋咁样，因为有因缘。 因缘就是我们的过去。 因缘就我哋嘅过去。 我们的过去就是我们的习气，我们的心里面的种子。 我哋过去就我哋嘅习气，我哋心嘅种子。 啊，那些种子控制我们，我们不是控制他们。 嗰啲种子控制我哋，我哋唔系控制佢哋。 那被那些控制把握，那就是苦。 被嗰啲控制去把握就系苦啦。 好种子出现，我们很快乐；不好种子出现，我们很难过。那这是什么生活？ 好嘅种子出现，我哋好快乐；唔好嘅种子出现，我哋好难过。咁呢个系乜嘢生活？ 那佛是为这个呢？以为我们众生很可怜。 佛思维呢、这个咁就以为我哋众生好可怜啦。 所以发大慈大悲， 咁所以发大慈大悲， 这是修行。 咁呢个系修行， 因为有信心，所以大慈大悲。 因为有信心，所以大慈大悲。 因为有大慈大悲， 因为大慈大悲， 所以有欲，发欲， 所以有欲，有发欲， 有。度自己，要度众生。 要度自己，度众生。 因为有法语，所以开始用功。 因为有法语，所以开始用功。 没有法语，不会用功。 没有法语，不会用功。 因为用功，所以我们的心改变。 因为用功，所以心改变。 心改变，境界改变。 心改变，境界就改变。 心改变，境界改变啊，可以令那静安。 心改变，境界改变，咁可以令那平安。 有一点点令那静安，那就这个初衷，初衷就是我们的烦恼，就我们了解，苦就是初衷。静安就是真的快乐。 咁有少少去得到呢个轻安，咁我哋嘅操纵，咁我哋了解操纵就系烦恼苦，离苦就系轻安。 因为我们这样了解，我们修正念。 因为我哋咁样了解，咁所以我哋修正念。 所以度第一过失。 咁所以度第一过失 叫做懈怠，第二过失叫做失念。 叫做懈怠，第二过失叫做失念。 你了解十年为过失，条件是你有做静安的经验，不然你不了解十年是过失。 你了解失念是过失，因为你有轻安的经验，如果不是你不了解失念是过失。 你一定要了解，你用真念走路，那走路不一样，你用真念讲话，讲话不一样。你用真念，诵经，不一样。你用真念念佛不一样。你用真念，刷牙那不一样。你所做的事情用真念，那变成不一样。 咁我哋要了解啦，我哋所做嘅事情咧，用正念咧就会唔一样啦。譬如刷牙啊、洗面啊、行路， 什么是不一样？ 咩系唔一样？ 不乱， 唔乱，真系唔一样。 虽然出现很多法， 虽然出现好多法， 心继续稳定， 心继续稳定， 这是正念。 呢个系正念。 很多法连续不断的出现，因为不可能有一个法，每次就是以很多很多不同样的法在一起。 好多法同時出現，點解？因為唔可能淨係有一個法，咁好多好多法係同時出現。 我們的身體也是很多不同樣的法在一起，地水火風顏色都完全不一樣。 我哋嘅身體都係好多法喺埋一齊，地水火風顏色完全唔一樣。 我們的心也很多很多法在一起，都完全不一樣。 我哋嘅心亦都系好多法喺埋一齐，完全都系唔一样。 座椅不一样，手不一样，香不一样，思不一样，色不一样，熏不一样，色不一样，意不一样，息不一样，都不一样，神界不一样，很多法都在一起。 完全不一样。 作业唔一样，受唔一样，思维唔一样，沉唔一样，所有嘢都唔一样。 如果能够看到，那就开始了解佛法。 如果可以睇到，咁啊开始了解佛法。 为什么那么多不一样的法能够在一起？ 点解咁多唔一样嘅法喺埋一齐？ 佛讲那么清楚，我们不容易了解。 佛讲好清楚，我哋唔容易了解。 因为缘起空，空就是缘起，缘起就是空。 因为缘起空，空就系缘起，缘起空。 如果缘起不是空，那怎么会那么多不同样的、完全有矛盾的法？火跟水怎么会在一起？ 如果缘起唔系空，咁点解会有咁多唔同嘅法？火同水喺埋一齐。 因为缘起就是很多不同样的法在一起， 因为缘起就系好多唔同嘅法喺埋一齐。 没有一个因，没有一个缘，有很多因，很多缘都在一起。 冇一个因一个缘，好多因好多缘喺埋一齐。 如果你有正念， 如果你有正念， 那你可以接受很多不同样的因，很多不同样的缘，都在一起，而你的心继续稳定。 你可以接受好多唔同嘅因、唔同嘅缘喺埋一齐，你嘅心继续稳定。 如果你没有正念，那你的心乱跑。 如果你冇正念，你个心就乱跑， 往来往来不休息， 往来唔休息。 那浪费时间，浪费气，浪费生命，我们终生很可怜。 浪费时间，浪费气，浪费生命，我哋众生好可怜。 因为佛有这样思维， 因为佛有咁样思维， 所以他有法智慧。 所以佢有法智慧， 他是为用真言， 向正念去思维。 因为他是为用真言，所以他能够用稳定的心，在很多不同样的法在一起。 因为向正念去思维，咁所以可以喺好多唔同嘅法喺埋一齐。 是为那些不同样的法为平平衡衡， 思维嗰啲唔同嘅法为平平衡衡， 所以他要开悟。 所以佢又开悟。 因为我们跟这个境界不相应，所以我们一直在矛盾，一直在苦。 因为我哋同呢个境界唔相应，咁所以一直喺矛盾，一直喺苦。 所以有正念，才会有真知。真知就是智慧，真知就是光，真知就是乐，真知就是忍。 所以有正念先至有智慧，智慧就系观，智慧就系乐，智慧就系忍。 所有的佛法都是真知的方便，没有真知，没有佛法。 所有佛法都系正知嘅方便，冇正知就冇佛法。 所以，第三，因为有能够处理十年，所以用真知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就是了解自己的烦恼，不是别的。自己的烦恼就是自己的过去。 咁因为能够了解自己嘅失念，咁就可以了解自己啦。了解自己嘅烦恼，就系了解自己嘅过去。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 过去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的种子，我们的心里面的习气。 过去就我哋心入边嘅种子杂气。 这那些习气、那些种子，就是我们，我们不是别的习气。 嗰啲种子、嗰啲杂气就系我哋啦，唔系其他嘢。 你能够看到，那你就用真知。 你能够睇到，你就用正知。 不过真知不会出现，如果你没有多修真念。 但系正知唔会出现，如果你冇多去修正念。 所以。关键是在正念， 所以关键喺正念。 正念的体就是智慧。 正念嘅体就系智慧。 什么智慧？ 咩智慧呢？ 接受 很多不同样的有矛盾的法都出现在一起， 接受很多不同的矛盾的法在一起， 而且专注心在我们所做的事情， 而且专注心在我们所做的事情， 不受别的境界的不被别的境界把握， 不被其他境界把握， 那我们的心变成稳定， 那我们的心变成稳定， 所以先有定，才会有智慧。 先，所以先有定，先才有智慧。 真言就是能够，心不浮在我们所注意的境界，这是真言。 正念就是个心不会浮在我们所专注的境界，这个是正念。 心不浮，因为他了解很多很多不同样的法出现在一起，而且他们出现在一起，因为有空，因为有无缘，因为有无相。 心不浮，因为了解很多法在一起，因为有空无缘无相。 所以这样心能够扩大。 所以这样的心可以扩大。 虽然注意在境界，其他的境界空空。 虽然注意在境界，但其他的境界空空。 所以心能够稳定， 所以心能够稳定， 这是真言。 这个是正念。 如果用真言，我们的气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世间的经验改变，我们自己改变，因为我们就是那些法。 如果我们用正念，我们气就改变了，我们的身心就改变了，我们改变，因为我们法。 一定要做自己的经验来了解，多多说明啊，没有意思。如果没有自己修， 多多说明没意思。如果没有自己修， 所以关键是在真言。 所以关键还是真言， 因为所有的佛所教的法门都是真言的法门。 所以所有佛教所教的法门都是正念的法门。 什么叫做正念的法门？ 什么叫正念的法门？ 你能够调心稳定在你所有宣持的法门，让心浮到别的境界，这是正念。 你可以调心稳定在你所专注选择的法门，那你就令个心不会走来走去，这个正念。 所以心变成很稳定， 所以心变成稳定， 那心变成稳定，那你能够修真定。心不稳定呢，不是真定。 心变成稳定咁可以修正定，心不稳定咁唔能够修正定。 依照佛法，只有善心能够有稳定的心的相续，不善心不会有稳定的心的相续。 依照佛法，只有善心先有稳定的心的相续，不善心无稳定的心的相续。 所以定叫善心的一境性。 所以定叫做善心一境性。 在善心的一境性，静安变成自然，你不需要找它，它变成自然，完全自然。 在善心一境性，轻安就变成自然了，你不需要去允许，那就变成完全自然。 如果有静安，我们已经有说明，自然你能够忍，自然你有乐你不执着，有苦你不拒绝，这是忍。 既然有轻安，轻安有自然，我们有这个苦我们不执着，这个是忍。 那因为你的过去的习气，心呢，你了解不稳定的心的因缘。 因为过去的习气，因为了解心不稳定的因缘。 不稳定的心的因缘，就是你的过去的因缘。 不稳定的心的因缘，就是我们过去的因缘。 因为你没有多多修，少欲习诸，所以你专注心在任何的境界，心沉默还是调起？ 因为你没 修小欲之足，咁所以你喺好多唔同嘅境界生沉没 或者吊举， 这都是代表你的过去的习惯，执着乐，不接受苦，那这是你的过去的习惯，不是别的事情。 呢个都系我哋过去嘅习惯，唔接受苦，执着乐。 因为你的那些习惯，你就无法修心舍。 因为你呢习惯就无法去修心舍。 依照佛法，所有的定，所有的智慧都有心舍。如果没有心舍，没有知，没有观，没有智慧。 依照佛法，所有嘅定，所有嘅智慧都有心舍。如果冇心舍，就冇办法修定、修智慧。 那没有智慧，那你在无明。 冇智慧，你就喺无明。 你学佛来处理无明，只有明能够处理无明。除了明以外，没有法能够处理无明。无明就是没有明。 你学佛就系嚟处理无明啊，只有明可以处理无明。 梵文明的意思就是科学，佛教其实就是新的科学。 梵文明的意思就是科学，咁其实佛教就是新的科学。 你没有新的科学，你没有办法处理苦，没有这种事情。你要处理苦，没有新的科学，你就乱，没有办法。 冇新的科学就冇办法处理苦，咁你就乱啦。 依照佛法，你了解缘起，你才能够了解出非出，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如果你没有那些条件，你无法用新的科学、新的明。 依照佛法，你明白这个佛法，才知道什么是可能和不可能，这个处或者非处。 那新的科学、新的明的条件，就是你没有十年。你有十年，你怎么能够顺新的科学？是没有是不是飞出？你做飞出，那结果不会好。 新的科学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失念了，没有失念你才可以知道新的科学。 因为你依照飞出，那难怪你就继续受苦。 这个就是非处了，因为依照非处，你就难怪继续受苦。 谁都只能够做可能的，我们没有办法做不可能的。 那我们哪个任何人都只能够做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做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新的科学，你没有命，你要处理苦，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看很清楚。 你冇呢个新嘅科学，你就冇办法处理苦啦。 那一定要新的命，新的命就是政治。 新嘅命就系政治啦。 因为有政治，你就能够当下处理你的红尘跟你的调剂。 因为有政治，所以当下处理分沉调举。 你的红尘就是心沉默， 分沉就是心沉默。 因为心沉默，心没有力气。 因为心沉默，所以心无力气。 因为心没有力气，你所做的事情都做一半，做不到。 所以心无力气，你所做的事情都做一半，做不到。 因为你的心沉默，它没有力气。有力气的话，那他就调剂。 因为你的心沉没，他没力气，有力气的话他就调举。 为什么有力气的时候调剂？ 为什么有力气的时候调举呢？ 因为你没有修少于细度，所以一定这个调剂的习惯很明显。 因为你没修小欲起足，咁呢个调举的情况很明显。 所以你一直找找找，就浪费你的气，浪费你的时间，你的生命。 所以你一直在寻找，你就浪费自己的生命，同埋浪费你的气。 来能够如法找，要让心安下来，安住。 要能够如法咁去寻找呢个快乐，要令个心安下来。 那怎么办？ 咁点算呢？ 认知， 正知。 心红尘，那要鼓励他。 心昏沉，咁要鼓励佢。 鼓励心就是意志，意志就是佛教叫舍。 咁鼓励就系呢个佛教所讲嘅意志啦。 舍在这里叫做什么？叫做执法。 意志就系呢个思维啦，思维咧就系责法， 因为执法，所以没有烦恼。 责法觉知，咁所以冇烦恼。 所以你看你的贪欲，是心的个人，不是属于心，是心的个人，从外面来的。 咁你睇你嘅贪欲，其实系心嘅客人啊，佢唔系属于个心，佢系外边嚟嘅。 如果没有你所喜欢的，所言，好姑娘、好车子、好男性、好马、好房子、好衣服那些，哪里有你的贪欲？ 如果冇你喜欢嘅呢个所缘啊，好嘅车啊，好嘅东西咧，房子啊，咁边度会有呢个贪欲？ 所以，因为你靠正念有真知，所以你当下了解是烦恼不见，因为你不着在过去，你跟现在的事实相应。 因为你靠正念正知咁烦恼当下就处理啦，咁你就唔揾过去，咁你知道唔系事实。 现在的事实就是你的烦恼是从外面来的。 咁现在嘅事实就系你嘅烦恼系从外边嚟嘅。 有所缘就出现，没有所缘那就不见。 有所缘就出现，冇所缘咁就唔见咗。 外面不见，不过因为你待在心里面，你的印象，所以还在。 外面唔见咁，但系你留喺你心入边，你嘅影像咁，所以仍然喺度， 还在哪里？ 仲喺边度咧？ 在你的妄想里面，没有，不是在别的地方。 喺你嘅妄想入边，唔喺其他地方。 你了解这样就是真知， 你了解呢个就系正知啦。 所以，心红尘一定要自发， 所以心昏沉一定要责罚。 它红尘因为你的过去的习惯， 佢昏沉，因为你过去嘅习惯， 一直找在外面， 一直喺外边寻 所 找， 以很累。 所以好攰。 那如果有调剂，调剂是因为贪欲，因为嗔恨，因为火意，因为心不安，因为后悔，那些都是调剂。 如果钓鱼系因为有呢、这个过多嘅贪欲，系啦， 那这也是浪费心的气。 呢、这个都系浪费心嘅气。 因为浪费心的气呢，心没有力气，所以一直在昏沉。打坐的时候昏沉，因为一直要抓， 浪费心嘅气，所以打坐昏沉啦，因为一直要捉。 要抓就是你的过去的习气，你的过去的，多余跟不习足。 要捉就系你过去嘅习气，就系多欲同埋不起捉。 一定要了解，这是真知。 你要了解呢个 正知， 真知就是了解。 正知就系了解。 梵文真知叫 Samprajnana。什么是 Samprajnana？就是能力，发在一起用智慧，这是真知。 正知就系有能力将法放埋一齐。 很多很多法，矛盾的法放在一起用智慧，就是什么？这是智慧。 好多嘅法放埋一齐就系智慧啦。 这是真知。 呢个正知啊。 因为我们的那些过去的习气，过去的种子，就是我们的过去。 我哋过去嘅习气就我哋嘅过去啦。 因为我们 执着过去，所以我们执着现在的好还是不好的境界。 因为执着过去，咁所以执着现在好或者不好嘅境界。 因为我们执着好还是不好的境界，所以心不安。 因为执着好或者不好嘅境界，所以心不安。 那怎么让它安下去？ 咁点样令佢安下来？ 舍。 舍。 没有舍无法。 冇舍就冇法。 舍的条件是什么？ 舍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定， 就是定了。 你没有定，你不会舍，不可能。 没定就不会舍了，不可能。 佛是说明很清楚，是非处。 佛说明很清楚， 没有定你不会舍。 非定， 就是要靠真知，实在 定知咁先至系舍。 真知的条件就是定，有定才能够如实观。 正知嘅条件就系定啦，有定先可以如实观。 现在你没有如实观，因为你的过去的习惯。 而家你冇如实观，因为你过去嘅习惯。 过去的习气。 过去嘅习气。 那些过去的习气控制你。 那些过去的习气就控制你了。 你了解很清楚，那这是智慧，这是明。 你了解很清楚，这个是智慧和明。 这是你有明，那你可以了解自己。 有明的自己。 你自己就是你过去。 你自己过去。 我们都是。 我们是这样。 没有例外。我们的自己就是我们的过去。 我们的自己就是我们的过去。 我们的过去就是我们的习气。 我们的过去就是我们的习气。 我们的心的种子。 我们心的种子。 那些心的种子都是因为多余不习足。 那些心的种子都是因为多欲不习足。 一定要看很清楚。 一定要看很清楚。 看很清楚，这是正知的意思。 看好清楚，这个是正知的意思。 其实烦恼不一定是不好。 其实烦恼不一定是不好。 烦恼是条件，了解烦恼的因缘，了解烦恼的因缘就是智慧。 烦恼是条件来了解烦恼的因缘，了解烦恼的因缘，这个是智慧。 你了解烦恼的因缘，你才能够处理烦恼。如果你压迫烦恼，那无法处理烦恼。 了解烦恼的因缘，才是处理烦恼。如果你压迫烦恼，没办法处理烦恼。 所以了解自己，就是了解自己的烦恼。自己就是烦恼。 所以了解自己就是了解自己的烦恼，自己就是烦恼。 自己就是我们的过去的多余跟不习足，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就是过去的多欲和不习足。 我们不是别的东西。 我们不是其他的东西。 不要打妄想。 不要打妄想。 一定要了解自己。 一定要了解自己。 自己就是我们的过去。 自己就是我们的过去。 我们的过去就是我们的习气。 我们的过去就是我们的习气。 了解自己的习气，那就是智慧。 了解自己的习气就是智慧。 你因为你不了解自己的习气，你是靠自己的习气。 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的习气，所以我们靠自己的习气。 因为你是靠自己的习气，那你是用机械的思想了解自己，了解世界。 因为我们靠自己的习气， 所以用机械的思 想来了解自己。 所以佛教众生是不可思议，世界是不可思议，因为这个道理。 所以佛教众生不可思议，教世界不可思议，就是这个道理了。 可思议的、可说的，那就是我们的过去的因缘。 可说的、可思议的，就是我们过去的因缘。 因为我们是靠那些因缘，虽然烦恼 出现，我们不了解他们的因缘，因为不了解他们的因缘，我们是用力气压迫他们，不是用真知压迫他们。来能够用真知压迫他们，那就是不压迫，就是明。 因为不了解我们过去的习气， 所以我们是用力气来去压迫我们的烦恼。 那我们不用压迫这个方法来压迫烦恼，那这个就是明了。 所以一切是谛论讲很清楚，因为你没有真言，所以你是用利利作依。 所以现在四谛论讲得很清楚，你不用正念，就是用利利作依。 利利作依，你要靠你的过去的习气，你要 不愿意了解因缘，你要控制因缘。 利力作依就是靠过去的习气，你不要了解因缘，你要控制因缘。 你不能够控制因缘，如果你不了解因缘，这是也是非出不可能的。 你不能够控制因缘，因为你不了解因缘，这个都是非出是不可能。 如果你这样做呢，结果只能够有苦，没有别的结果。 你这样做呢，结果就是苦了，没其他结果。 因为你做不可能的事情，来，你不了解自己，要压迫自己，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你不了解自己的因缘条件，那你要压迫自己，那这个是不可能。 那你不是用心的明，你是用心的无明。所以第一要处理十年才能够用心的明。 所以第一是处理十年才能用心的明。 心的明就是真知。 心的明就是真知。 你有真知，你当下了解烦恼的因缘。 用正知，用你当下了解烦恼因缘。 因为你了解烦恼的因缘，你不需要勉强，你不需要利利作依，那你可以放松。 了解烦恼因缘，你就不需要利利作依，你可以放松。 不放松就是烦恼。 不放松就是烦恼。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不放松的就是我们的过去的习气。 不放松就是我们过去的习气。 不了解因缘，要控制因缘。 了解因缘，要控制因缘。 我们都有这种习气，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鼓励我们这样做。 我们都有这种习气，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鼓励我们这样做。 不了解因缘， 了解因缘， 控制因缘， 控制因缘。 谁控制因缘？你不了解谁控制因缘呢？就是你的无明。 你不了解什么控制因缘，那个是你的无明。 这个无明怎么表达？ 那个无明怎么表达？ 就是我们的机械的思想。 就我们机械的思想。 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这样。 因为他是这样说，因为书里面有这样写，因为我有决定以前，因为以前我有这种经验。 因为书是这样讲，或者以前我有这个经验。 不过这个经验不是靠明，是靠无明。 但这个经验不是靠明，是靠无明。 所以那个靠无明的经验一定会引导你到有错误的看法， 所以这个无明的经验一定会引导我们错误的看法。 所以虽然小小经验靠明，比多多经验靠无明好得多。 所以虽然小小经验靠明，但比多多经验靠无明好得多。 经验靠明不会出现，如果我们没有修正念。 经验靠明不会出现，如果我们没有修正念。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那结果你修正知，你 不让心昏沉，你不让心调剂，那你的心顺平衡。 结果我哋个心，我哋唔令佢分沉掉举，咁咪顺平衡。 你的顺心顺平衡，那就是修行。 心顺平衡就系修行。 心顺不平衡也是修行，因为你了解因缘，你能够处理。 心顺不平衡都系修行，因为了解不平衡，你可以处理。 所以什么是明？了解平衡的因缘，了解不平衡的因缘，这是明。 所以乜嘢明？了解平衡同唔平衡嘅因缘，呢个系明。 这个明要练习不断的修，要无间，一切是第论是说明无间因中修，无间就是不断的，因中就是用心性，用身界，用中间的态度修。 所以修行呢，就是要了解这个无间因中去修了。 不管你们是修什么法门，净土法门也好，那就是这个道理。 咁唔理系修啲咩法门咧，净土法门都好啦，就系呢个道理啦。 不平衡的心就是顺无明，平衡的心就是顺明。 唔平衡嘅心就系顺无明，平衡嘅心就系顺呢个明。 有明就可以了解烦恼。有了解烦恼才能够处理烦恼，你不能够没有了解烦恼，你怎么能够处理烦恼？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做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没有办法成功。 有明就可以了解烦恼了，无明就不可以了解烦恼了，因为你做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没办法成功。 那所以只有这个方法，没有别的方法。 只有这个方法，没有其他方法。 习惯正知，习惯明。 习惯正知，习惯明。 不压迫烦恼，了解烦恼。 不压迫烦恼，了解烦恼。 了解烦恼，心才能够顺平衡。不了解烦恼，心不能够出现平衡。 了解烦恼，心才会平衡。 顺平衡，那就是智慧。 顺平衡就是智慧了。 因为为什么我们需要智慧？ 为什么我们需要智慧呢？ 来得到没有苦的境界。 你得到无苦的境界。 没有苦的境界就是平衡的境界。 无苦的境界就是平衡的境界。 平衡的境界是在佛用一切是谛论用方便怎么说明平衡的境界。 咁瑜伽师耶论怎么说明平衡境界？ 一切是谛论是说明不受。 咁就是说不受了。 不受那就是平衡的境界。 不受就是平衡的境界。 不收不是说没有乐没有哭，如果没有乐没有哭，那就是 zombie， 不是众生。 不受不是说不乐不苦啊，这个要不乐不苦就是丧尸了，咁就不是众生了。 平衡的境界，那就是明的境界。 平衡的境界就是明的境界。 没有明不可能会有平衡， 没明就不可能有平衡。 那佛教一直就是讲这个， 佛教一直都是讲这个， 平衡就是清净，不平衡就是不清净。 平衡就是清净，不平衡就是不清净。 所有的佛，以前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只能够教清净的法门。 所有的佛都只能够教清净的法门， 所有的真的佛所教的法门都是清净的法门，教心清净的法门，没有别的法门。 只有调心清净的法门，没有其他法门。 那心能够调清净，是只有一个法，没有别的法。 只有一个法，没有其他的法了。 那就是心的智慧。 就是心的智慧。 这个心的智慧叫明。 心的智慧就是明了。 这个心的智慧，就是真知。 就是真知了。 这个心的智慧，就是平衡。 就是平衡了。 这个心的智慧，就是解脱。 就是解脱。 解脱的意思，那就是心继续平衡。 心解脱就是继续平衡了。 解脱的法门，就是在不平等、不平衡，了解不平衡，在平衡，了解平衡，在不平衡，了解不平衡的因缘，在平衡，了解平衡的因缘，这是真知。 了解不平衡为不平衡，了解平衡为平衡，了解不平衡平衡的因缘，这个是智慧。 那这样了解过去，那过去渐渐不变成障碍。 这样了解过去，那就过去就不会变成障碍了。 过去不变成障碍，那现在也不是障碍，未来也不是障碍。 过去不变成障碍，那未来现在都不是障碍了。 过去不是障碍，现在不是障碍，未来不是障碍，那就是解脱的意思。解脱没有别的意思。 那三世都没有障碍，那就是解脱的意思了，那没有其他意思。 不是说你超越，你不是在时间里面，你是在时间里面，不过不受过去的障碍。 超越世间，都在世间里面，但不受过去的障碍。 不受过去的障碍，那就是了解你的因缘。 不受过去的障碍，就是了解你的因缘。 了解自己的因缘，那就是超越自己。 了解自己的因缘，就是超越自己。 为什么？因为因缘不是属于我，不是属于你，不是属于众生。 为什么？因为因缘不是属于我，不是属于你，不是属于众生。 这是法。 这个是法。 法的意思只有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 法的意思只有这个意思，没有其他意思。 我们不了解法，那难过我们在苦里面。 不了解法，那就难怪我们在苦里面。 不要想为什么，为什么。要了解为什么， 不要想为什么，要了解为什么。 你想为什么，你没有办法了解。 你想为什么就没办法了解。 你要自己看， 要自己看。 你自己就是因缘， 自己你就是因缘。 你的老婆也是因缘，你的孩子也是因缘，你的世界也是因缘。 你的老婆、你的仔、你的世界都是因缘。 我们众生本来就无奈， 众生就是无奈了， 因为都是因缘， 因为都是因缘。 了解因缘就是认知， 了解因缘就是正知。 多多因缘在一起， 多多因缘在一起， 身体的多多因缘，心的多多因缘在一起，怎么可能？ 身心的因缘在一起，怎么可能？ 因为有无为法，无为法就是空、无相、无缘。 无为法，因为无为法就是空、无相、无缘。 如果没有无为法，那无法解脱苦。 没有无为法，那就无法解脱苦。 没有办法。 没办法。 那只有一个办法解脱苦，那就是了解空、无相、无缘。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一个办法解脱苦，就是了解空无相无缘。 不过无空无相无缘不是在外面， 但空无相无缘不在外面， 他们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我们的心的真如。 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我们的心的真如。 了解心的真如，这是真的真知。 了解心的真如，这个是真的正知。 这个真的真知，就是跟真如在一起。 真的正知就用真如一起。 烦恼在，真如不会不见，真如还在。 烦恼在这里，真如不会不见，真如还在这里。 因为我们无明，我们不了解。 因为我们无明，所以我们不了解。 有明，那才能够了解。 有明才能够了解。 这个真如它不能够不见，是不可能的。 真如不能够不见。 如果真知，如果真如不见，那就是你的真知不见。 如果真如不见，其实就是你的正知不见。 因为你的真知不见，所以真如不见。 因为你正知不见，所以真如不见。 那最后一定要这样学。 最后一定要这样学。 要这样学，条件是我们从开端，从开始要用明。 咁要咁样学咧，最好就系我哋一开始用明。 所以佛是说明，中观。 佛系说明中观。 中观就是明， 明 就 是 中观， 明就系中观。 中观从哪里？从正见正思维。 从正见正思维。 正见正思维就是中观。 正见正思维就是中观。 那这个真如本来没有办法离开我们，我们离开真如，真如不会离开我们。 真如不会离开我们。 如果要了解净土法门，那要这样思维。 要了解净土法门，就要这样思维。 净土法门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净土法门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净土法门的好处就是这个好处。 净土法门的好处就是这个好处。 你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这个真如离不开我们，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真如。 你在什么情况下真如离不开我们，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真如。 怎么你自己能够离开你？你自己不可以离开你？ 自己不能够离开你。 谁能够离开你？ 谁可以离开你？ 就是你的过去的习气。 就是你过去的习气。 你的过去的种子。 过去的种子。 他们会离开你，因为他们都在无常里面。 你就会离开你，因为都在无常里面。 无常是所有的经验的内容。 无常是所有经验的内容。 是烦恼的内容，清净的内容都是在无常里面。 烦恼的内容、清净的内容都在无常里面。 所以真的清净就是超越所有的矛盾。 所以真的清净就是超越所有矛盾。 那这是真的平衡， 这个是真的平衡， 这是真的净土， 真的净土。 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那就不了解净土法门。净土法门，你净土你不能够得，如果你得净土，那不是净土。 不了解这个道理，就不了解这个净土法门了，净土不能够得。 你只能够用真念真知， 只能够用正念正知 了解净土，你不能够得净土。 你了解净土，你不能够得净土。 没有过去，没有人得净土，现在没有人得净土，未来也不会有人得净土。只能够了解净土。 无人可以得到净土，只可以了解净土。 了解净土就是明。 了解净土就是明了。 得净土就是无明。 得净土就是无明。 如果你这样思维，你才能够了解净土法门。 如果你这样思维，才可以了解净土法门。 什么是方便？ 什么是方便？ 无量心。 无量心。 无量痴， 无量痴， 因为无量痴， 因为无量痴， 所以你不得你的心的爱， 所以你唔得你嘅心嘅爱， 你不得你的心的爱，你的心的爱没有矛盾， 你唔得你嘅心嘅爱，你嘅心嘅爱就冇矛盾。 你是为苦，你不得你的心的悲， 你思为苦，你唔得你嘅心嘅悲。 因为你不得你的心的悲，它没有矛盾。 你唔得你嘅心嘅悲，所以冇矛盾。 你欢喜功德，你不会得那些功德。 你欢喜功德，你唔会得嗰啲功德。 所以你离不开他们。 所以你离唔开佢哋。 所以究竟平衡。 所以究竟平衡。 究竟平衡就是舍。 究竟平衡就是舍。 舍在无量痴、无量悲、无量喜。 舍喺无量痴、无量悲、无量舍。 只是这样净土法门很有效果。 咁样净土法门很有效果。 练习不断的修。 连续不断咁修。 用真念修， 用正念修， 用真知修， 正知去修， 不然心昏沉，不然心挑剔， 唔令到个心昏沉，唔令到个心挑剔。 那你越来越会熟悉这个净土的境界，为你的自己的心，不是？ 你越来越熟悉净土的境界，为自己的心， 那现在我们有十分钟，所以十分钟我们专注心，在心的真如，不想什么，只念心的真如。 咁而家我哋有十分钟，咁我哋去专注心嘅真如啦。 如果思想出现，不要想它不是心的真如。 如果思想出现，不要以为它不是心的真如。 要了解这个思想就是我们的过去的习气。 要了解这个思想就是过去我们的习气。 这个过去的习气也离不开法。 这个过去的习气都离不开法。 因为法本来就是心，心就是法。 因为法本来就是心，心就是法。 这是正念正知的修行，下午我们继续讲。 这个正念正知的修行，下午我们继续讲。 这个方法， 习惯这个方法， 多多修， 多多修。 那希望，心会拉开。 希望心会拉开。 可以烦恼就变成也，离不开解脱的法门。 烦恼就离不开解脱的法门， 这是净土法门， 这个是净土法门， 这是菩萨法门， 这个是菩萨法门。 烦恼离不开法，法离不开烦恼， 烦恼离不开法，法离不开烦恼。 阿弥陀佛。Thank you.